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，快去。他在那儿。 这一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，让他们追去。 士兵们快追，追啊。 嘎西啊， 哎呦， 我累坏了，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，除非是他们抓到了泽罗，不要来叫醒我。 是总督阁下。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，门窗紧闭着，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换装。现在可以亮相 啊。嘎西亚 哟，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，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，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，拿他去喂狗。过来。 多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，让他把车赶往矿山，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。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多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。嘎西亚已经领教过多罗的皮鞭，他可不想再试试多罗的剑有多么锋利，对多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。车到了矿山，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、 快把枪放下，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。 谢谢中士，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。 你放心，总督阁下，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。 把武器都放下。 放了修道士。 自由了，自由了。 是奥敦西亚，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？ 维尔塔带着兵往这边来了。 快点放了他们。 他们快到了，你快走吧。 快到树林里去，快去。你也去，修道士，他们需要你。没你事了，中士，把总督给我留下，解散。 我走。 旅途愉快。再见，奥顿西亚，保重了。 我要跟你去。 不，不行。驾驾驾。驾。你是怎么搞的？ 我要跟你走。 你疯了？ 对，全为你。 什么？ 我爱你。 离开这儿，你要活下去，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。走吧，走。驾。 维尔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，佐罗的马车往哪儿躲呢？站在山坡上的奥敦西亚不敢再看。 哦，